春走向你，梦初生，梦中意，梦是遥望的掌印，化作烟，化作你，化作云飘向你，思如海，恋如酒，思念最遥不可及。 天也亮，故事就是

个世界很无尽，谢谢你说一声爱你，我很想听。